攻读伊赛伊亚先知书第53章。有谁会相信我们的报道呢？上主的手臂又向谁显示了呢？他在上主前生长如嫩芽，又像出自干地中的根鸟。他没有俊美，也没有华丽，可使我们瞻仰。他没有仪容，可使我们恋慕。他受尽了侮辱，被人遗弃。他真是个苦人，熟悉病苦。他好像一个人们掩面不顾的人，他受尽了侮辱，因而我们都以他不算什么。然而他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，担负的是我们的疼痛。我们还以为他受了惩罚，被天主所击伤和受贬义的人。可是他被刺透，是因了我们的悖逆；他被打伤，是因了我们的罪恶。因他受了惩罚，我们便得了安全；因他受了创伤，我们便得了痊愈。我们都像羊一样迷了路，各走各自的路，但上主却把我们众人的罪过归到他身上。他受虐待，仍然谦虚忍受，总不开口，如同被牵去待宰的羔羊。又像母羊在剪毛的人前不出声，他也同样不开口。他受了不义的审判而被除掉，有谁怀念他的命运？其实他从活人的地上被剪除，受难致死，是为了我人民的罪过。虽然他从未行过强暴，他口中也从未出过谎言，人们仍把他与歹徒同埋，使他同作恶的人同葬。上主的旨意是要用苦难折磨他。当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，做了赎过祭时，他要看见他的后背延年益寿，上主的旨意也借他的手得以实现。在他受尽了痛苦之后，他要看见光明，并因自己的经历而满足。我正义的仆人要使多人诚意，因为他承担了他们的罪过。为此，我把大众赐予他做报酬，他获得了无数的人作为猎物，因为他为了承担大众的罪过，做罪犯的中保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，至于死亡，被立于罪犯之中。